关于建设新社会世界各政党第21次讨论会最近在墨西哥举行。讨论会由墨西哥各政党人士、来自我国等35个国家的130多个政党团体代表和代表团参加，还有拉美地区一些国家议会议员、各国驻墨外交代表、墨西哥劳工党所属各社会团体代表列席。讨论会上，继一些人士致贺词后，宣读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贺电。接着一些人做了发言，他们说朝鲜的军队和人民进一步增强自卫和遏制力，来节节粉碎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变本加厉的孤立扼杀阴谋活动，奋勇前进，并对此表示全力支持。他们表示揭露美国破坏并侵害主权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利益的行为，还呼吁拉美各国进步力量团结一致。讨论会通过了一项支持朝鲜党和朝鲜人民正义事业的决议。